觉得我的真爱，而你是我这生命全世上独一无二。我说出去是誓言， I'll marry me my baby， 每分每秒每日每夜每一个你都是幸福的起点，永远不会变。每分每秒每日每夜每一个我都比你多爱一点，追求永恒永垂，就算停止旋转时间，我的心不会变，下辈子 城市满地的纸屑，风一刮想你的妩媚，我经过的那一间鞋店却买不到你爱的那双鞋，黄灯了人被赶过街，我累得瘫坐在路边，看着一份爱有多无畏，你有什么感觉？听见的每首歌曲都有我的悲，眼看见的每个昨天都有你的美。

下一个路口是向左还是右，有谁来为我参谋。 FM 九九九，你耳边的城市韵律之声。

心情它并不明亮，所以我只好笑着说男人全都不可靠，忍住眼泪没有人知道，其实想要他说爱我到老，哦啊哦啊，却怎么会说成了就这样也好，也忘不了还要装作是玩笑，我的心情他并不明了，只好笑着 天天气是怎样的美，现在的我没有感觉，你在我的世界来去自由的飞，翅膀挥舞着我的伤悲，我还陷入